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之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我醒着做梦》，摇滚加上管弦乐是这张专辑的基本基调，刚柔并济的音乐编排，张学友极具穿透力的嘹亮歌声，飙高音的一个嘶吼呐喊，表达出歌词当中面对现实的无奈与无法挽回逝去爱情的无力感。 看你熟睡时的笑容，以为爱很单纯，以为就凭那些浪漫傻可现实像闹钟吵醒了同床的一梦，我醒着做梦，就是痛也痛的感动，誓言像风暴，那就留在梦里背诵，只有在梦中哪怕寒永远是原来的你，你无动于衷。以为两个人的天空雨过后有彩虹， 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江逸轩还有徐世珍的作词，吉村作的曲，王心凌的一首演唱的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 Cindy with you 当中，叫做太阳万岁。 太阳万岁，把我们距离有多远，每天都新鲜，想你的时候我在看天边。太阳万岁，越过彩虹到你身边，梦想新实现就会实现。

是想要的样子，日子一开始要何时停止。 需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的单曲 Can You Feel My World， 被称为王力宏内心世界的大独白。歌曲基调是悲伤而无奈，表达了王力宏在音乐旅程上面闯荡了八年的一个感想，收录在了王力宏2003年的发行的专辑《不可思议》里面。 你只喜欢我微笑，你决定我的需要，我要怎么说才好，我不是为你制造，担心像是泥沼，拉住我往下掉，还是漂亮就好，透过你的视角，你把我的喜好沉一点删掉，变成你爱的调调。你以为我好，我知道我都不知道，我的烦恼我的骄傲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像罗大佑、李宗盛这样被奉为大家的毕竟是少数，但是呢，在华语乐坛最鼎盛的那段时期，还是涌现出来不少有才情的女词人，为我们奉献出了很多很多难忘的金曲。十一郎，她是张宇的妻子，在作词作曲上面两个人是黄金搭档，90年代两个人联袂打造了很多很多热门的伤心情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回头太难》。 过了这一夜，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你又何必流泪，管我明天心里有爱谁。我的爱情有隔绝，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不让我挽回，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何止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宁愿走高飞。一生热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把我将你忘？一生热爱回头太难，情路更漫。从此迷乱，注定逃不过纠缠。我的爱情有隔绝，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刻痛彻我心扉，何止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宁愿走高飞。一生热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把我将你忘？一生热爱回头太难，情路更漫。从此迷乱，注定逃不过纠缠。一生热爱回头太难。

去的温柔拿得起却放不下，沉甸甸的堆积在了心里面，停留在了回忆里面。出于温柔，我兴奋地紧紧握住手里，不允许别人的窥探，更不允许别人抢走。来听到的歌，孙浩的《回不去的温柔》，也是电视剧《一仆二主》的片尾曲。 我不知道这样走了多久，寻路太长，绕白了头。生活教会我自己弥合伤口，梦想成为行骗自己的理由。爱在心里已经储藏太久，幸福转身在那个路口，当拥抱总是在那风起之后，我却错过花开的时候。风在走，云在走，前方路谁在等候？看太多的笑脸，谁能分享煎熬的泪流？岁月无情的手将青春拿走。哦，时风太快，总会留下哀愁。我是否还有资格还手？想用爱去消费一场。看太多的笑脸，谁能分享煎熬的泪流？岁月无情的手将青春拿走。前方太宽，总会留下哀愁。我

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浩明的亲自的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描述了他成长的一个心路，也表述了经历了创伤和坦途的一个于浩明将以更成熟的姿态微笑归来。 如果懂生命中形容，我也会倔强到最终，沉默是最完美的互动，怕什么有我陪你疯，平凡的口中说爱说痛都太笼统，被故事选中没资格懵懂，就算没观众自己第一个被感动，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如果还是一种纵容，我也不肯选择被动，如果你所谓的太贫穷，不过是不敢再做梦。 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绿袖子，其实绿袖子是一首英国民谣，在伊丽莎白的女王时代就已经广为流传了，相传的是英王啊亨利八世所作，也是一位长笛的演奏家。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绿袖子呢，其实是由袁若兰同丽演唱的流行歌，一起来听听吧。 你送的鸢尾花早已经枯了，教的那首歌我学会弹了，风把旋律吹乱了，心又随风飞走了，我的手指弹着弹着想起你了，习惯在你手心练习那首歌，习惯了你指尖轻轻跟着和秋天开始，爱成丢了的夜 住，让我许多没写完的字。躲藏的一些字，是我一直要是诉着想你的住址。我会记得曾经有你爱我一次。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吴头。继续要听到的歌 Need to Know， 这个是陈翔的一首，收录在了他的第三张唱片破茧而生当中，讲述了相爱的恋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明明很在意着对方，但是往往会忽视各自的努力和退步，只剩下相互间的指责和抱怨，感情最终也被消耗殆尽各自手上。 背靠背的我和你都蜷缩着身体，只剩沉默不语。有时太害怕失去，但越是抓得紧越显得无力。得到关心就忘了珍惜，一不顺心就打包行李，感情耗尽怎么来得及。We need to know， 花蜜一点点退后，伤口一点点腐朽，这感情还能撑多久。We need to know，他是怎么回头，你的伤痛在我胸口，这结局我们都要接受。好像不是你闭上眼，那些过去就浮现，你最爱逛的店，还有你不知的房间，你最爱的音乐和你最爱做的对人，最喜欢写作业，因为这一切都没得了。可是这几年你一句话都说着不翻脸，你看不到我曾为你做过那些改变，你只会看到我的决定不断在抱怨，岁月慢慢把我们改变。 也许都应该冷静，别再相互怄气，什么对错输赢。 也许真的要反省，就别再让自己拼命控制你。就慢一慢让我看见你，就慢一慢让我忘记你。 We need to know， 画面一点点退后，伤口一点点腐朽，这感情还能撑多久。 We need to know，知道是怎么回头，你的伤痛在我胸口，结局我们都要接受。We need to know， 把心呵护还不够，也还有你走到最后还自由，让白雪山的永久。 很久以来，小虎队是我们的最爱，有太多的回忆在他们的歌声里面，成长的足迹伴随着红蜻蜓叫你一声 My Love， 吟唱着青涩的恋情，蝴蝶飞啊牵系着理想飞扬，真挚的情谊尽在祝你一路顺风当中，承载着我们的青春记忆。 从前有个传说，传说里有你有我，我们在阳光海岸生活，从日出静静地享受每一刻，让世界为了希望在转动。有些梦不做不可，有些话一定要说，我的心你该知道很久。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骄